新庆忌，字子珍，少以赴任为右校丞，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，与射侯战，陷阵却敌，会奏其功，拜为侍郎，迁校尉。蒋立誓屯燕齐国，还为业者，尚未知名。元帝初，补金城长史，举茂才，迁郎中车骑将。朝廷多重之者，转为校尉，迁张掖太守，袭酒泉，所在著名。成帝初，征为光禄大夫，迁左曹中郎将，至执金吾。时武贤与赵充国有隙，后充国加赡，新氏至庆忌为执金吾，作子杀赵氏，左迁酒泉太守。遂于大将军王凤见庆忌，前在两郡筑功绩，征入立位朝廷，莫不信相，志性正直，仁勇得众心，通于兵事，名略微重，任国驻时，复破羌将军武贤，显明前世，有威西夷，陈凤不以久处庆忌之右，乃复征为光禄大夫，执金吾。数年，左小法，左迁云中太守，复征为光禄勋。时朔有灾异，丞相司职何武赏封事曰：“余有功之奇，进献不昧。”卫青在位，淮南寝谋，故贤人立朝，折冲压难，胜于无形。司马法曰：“天下虽安，妄战必危。”夫将不预设，则无以应促；事不速立，则难使死敌。是以先帝减列将之官，尽期主内，异性俱外，故奸诡不得萌动而破灭，成万世之长策也。光禄勋庆忌，性意修正，柔意敦厚，谋虑深远，前在边郡，朔破敌祸虏，外夷莫不闻，乃者大义并现，未有其应。加以兵革九寝，春秋大灾未至而欲御之，庆忌一再爪牙关，以备不虞。其后拜为右将军朱立散骑给事中，遂于喜为左将军。庆忌居处恭俭，食饮被服，尤节约，然性好于马，号为先明，为士为奢，为国虎臣，遭事成平，匈奴西域侵附，敬其威信，年老卒官，长子通为护羌校尉，中子尊函谷关都尉，少子茂水衡都尉，初为郡守，皆有将帅之风。宗族之属至二千担者十余人。元始中，安汉公王莽秉政，见庆忌本大将军奉所成，三子皆能，欲亲厚之。是时莽方立威柄，用真封真韩以自助，封韩新贵，威震朝廷。水衡都尉茂自见名臣子孙兄弟并列，不慎趋势两真， 时平帝幼，外加卫士不得在京师，而护羌校尉通长子次兄素与弟从舅卫子伯相善，两人俱游侠，宾客甚盛。即吕宽侍起，莽诸卫士，两真构言诛心，因与卫子伯为心腹，有背恩不越安汉宫之谋。于是司职陈崇举奏其宗亲陇西新兴等，亲领百姓威行州郡。莽遂按通父子、尊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诛杀之，辛氏由是废。庆忌本狄道人为将军，徙昌陵，昌陵罢刘长安，赞曰：秦汉以来，山东出相，山西出将，秦将军白起、梅人、王翦平阳人，汉兴欲置王维、甘延寿，一渠公孙贺、傅介子，成绩李广、李蔡、杜陵、苏建、苏武，上归上官桀、赵充国，湘武连包敌到新武贤、庆忌，皆以勇武显闻。苏信父子助节，此其可称列者也，其余不可生数。何则？山西天水、陇西、安定北地，处事破尽羌胡，民俗修习战备，高尚永立鞍马骑射，故秦师曰：王于兴师，修我甲兵与子偕行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，今之歌谣慷慨，风流犹存耳。